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啱啱我哋见到咧有单消息，就系now 传出嚟嘅，咁就话咧，而家咧就即系似乎即系玩清算，而家中共系 大手部， 系啦大手部，咁就主要咧就系话咧欧乐轩、陈志全、朱海迪、林卓廷四个，咁就话咧就同日俾呢个警方拘捕，点解咧就系话涉嫌咧逃犯条例嘅法案委员会就示威。咁唔知几时示威啦，即係 违反呢一个权力及特权法案。 其实好多镬㗎嘛，我记得即係其实佢哋开咗几镬嘅法案。 佢而家讲緊5月10几号啊。 係咪 好似5月11号、 啊。我记得有一次即係如果你讲嘅话我督灰啦，即係 Gary,Gary Fan 仲犀利。喂 ,Gary 佢正担梯企到好上㗎嘛，大佬好似好劲。 而家佢嘅做法系点呢，即係拉你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呢，即係除咗有杀一儆百嘅效果之外呢， 转移先。 令你群眾更驚咯， 因 為立法會員我都照拉咯。喂，其他人我怕咩你啫？佢嘅做法就係咁啊嘛。 所以咧，頭先咧就你見到喺油麻地嗰邊又開實彈，即係佢就話唔知話有人掟石啦，咁佢就開實彈啦，向天即係示警啦咁樣樣。咁你一見到咧就似乎啊，呢個四中全會之後咧，老共對香港嗰、那個路線就首先就不變，第二就其實咧，似乎就係一不做二不休。反正我做咗衰嘢之後咧，咁我更加衰落去，即係搲爛塊面。 一件污兩件威， 係啦，即係搲爛塊面。即係呢個就其實等於咧，就其實點解之前一個禮拜之前咧，阿曾玉成就係話阿林鄭留任咧，其實對大局係會好啲嘅。嗱，佢就話嘅意思就係話咧，佢。即係如果佢即係走咗嘅話，喂大佬，嗱佢個計算就咁樣講嘅，即係姑且你唔同意都好，即係如果站在黨嘅立場啦，佢有佢道理，就係話，如果你換咗佢嘅話，你換咗佢嘅話，你班友會唔會消氣咧？唔會消氣嘅話，你唔會消氣嘅話， 消啲咯， 咁你就會半頭即係你係兩頭唔到岸嘅咯。 唔係，所以老共咧 嚇 個計算咧，而家你諗翻轉頭，就係過去呢四個幾五個月以嚟咧，佢一日都唔俾我哋賦權，即係話。正常喺其他國家，例如智利，遲我哋起碼都三四個月啦，係咪？即係佢搞咗一個月到啫嘛，而家接近係咪？已經即刻取消咗呢一個嘅大會啦，嗰、那個咩大會啊？跟住就 APEC， 跟住咧就即刻炒一紮官員啦，係咪？即刻收翻呢個地鐵加價啦。 因為呢個民選政府啦，你而家唔係啊，你而家大陸咧，佢喺 喂跟住即刻拉差佬啊！ 係啊，明白。即係佢而家就將話，即係就算係佢要拘捕一啲即係民眾都好，即係警暴咧，佢同樣追究啊嘛，係咪？但係香港唔同就係執埋一邊啊嘛，係嘛？即係你見到點解你而家縱容啲差佬？即係你唔係話靜止係即係亂咁鬧人咁簡單㗎，係嘛？粗口 唔係鬧都好啊！大家鬥用錯鬧都冇問題啊！ 咩即係我有條片啦，我咩之前 share 因為黐咗線㗎，嗰條片係即係等於咁即係 poly 啊，扭咗呢條片咯，俾大家睇下，因為呢個真係好 Q 好笑啊！因為你大家睇下先。啊！屌 你 老！最后咩一句呢就係话冇个閪字呀大佬。喂你咪黐咗线啦大佬。 冇话边个啱边个错都好。 唉。 喂你个差人系咪可以咁样喺度街道同一般嘅市民大众。 你 作为公仆喺度同人哋斗炒孖擦鞋。 喂大佬啊即係你蒙咗面你都唔系咁样啊嘛大佬啊。 喂成班系好似武装分子嗰啲咁样。民兵咁样。系嘛？委任證已經唔 show 都已經即係好過分嘅啦，已經。你仲喺度街度不停喺度同人哋拗交， 仲话你屌咗我警察几多次老母閪，喂，即系人哋埋怨一句喺度咕噜咕噜讲一句屌你老母啊，咁你就话人哋屌咗你老母閪啦，好似人哋真系除咗裤就地正法咁样样，佢头先个反应就系咁样， 咪成班恶霸咁咯？ 唔系你个情绪系咁样嘅时间，喂，黑社会都唔会咁黐线啊！坦白讲，啤咩啤咁样样啫嘛。 黑社会系会咁做，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我哋有法律去制裁佢噶嘛？ 系啊， 而家个问题冇法律制裁嗰班友啊，嗰班武装分子啊，嗰班差佬啊， 吓、啊， 喂，呢下嘢我哋先至惊啊嘛。 所以啦，你一见到啊，即系吓、啊，你韩正走出嚟讲，就又大赞差佬啦，系咪？又赞差佬即系做嘢好嘢啦。而家呢班差佬咧，又蒙面又咁制令，系嘛？即系已经等于变相有一个叫做狱警法噶啦。屌你老母閪，你都可以即系无限上纲嘅，系咪先？ 仲有啊，韩正见嗰阵时候话要三权啊嘛，互相配合嘛， 互相配合啦，系嘛？ 咪即刻配合咗咯， 配合咗噶啦。 寻日有条僆仔15岁， 九月嘅时候喺屯门游行就俾人搜到，即系嗰个激光 班，攻击性武器 系嘛，改装啫。同埋嗰個叫做係行山杖，跟住咧就其實你見到咧，你救嗰、那個你救料做佢，自己突然間自己改罪名，係嘛？ 仲係裁判官自己改， 裁判官自己改， 咁咪三權配合咯。 嚇、啊、你喂，即係你係咪即係嚴？即係嗱，嗰條友咧就係15岁嗰個僆仔係，15岁嘅僆仔嚟嘅。咁佢最大問題咧就俾人哋質疑嗰樣嘢，就係其實原來咧你攞嘅口供、情堂嘅口供咧，當其時係冇監護人。亦都冇做警戒嘅情況下咧，去做去落嘅口供，你真係呈堂呢、這個咧，辯方就非常之唔服氣，就係話你咁樣咧，係會造成一個不可逆轉嘅一個不公嘅大佬啊， 同埋可以修改嘅 嚇， 係咪？同埋佢係僆仔嚟嘅喎， 係啊，僆仔 冇監護人嘅情況之下，未有律師嘅情況之下，你叫口供？ 你而家你就係單憑一個所謂專家證人嘅講法，就係話。呢、這、一個即係你谷激光筆咧就可以傷人嘅喎。喂，咁屌你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，你 咁差佬嗰個電筒點啊？ 唔係咯，你乜都可以啦。即係講真， 差佬嗰支警棍點啊？ 喂，你而家你見到示威前線啊，嗰啲人啊，如果攞嚟做武器嗰啲嘢咧，係即係隨街攞嘅啫嘛，係嘛？即係其實係即係自己係呢啲咁樣嘅，即係你盾牌，你係話攞啲乜嘢咧？喺街上面揾一啲路牌嚟喺度做盾嘅啫嘛，大佬。 其實你講呢一樣嘢，咪等於即係近排有啲人咪挖翻一套戲出嚟講咯，93年嘅嗰套《因父之名》啊嘛，就係講緊即係北外有一個人就因為偷嘢犯咗事，咁就走咗個英國嗰邊。我睇兩次。系啊，然后就因缘际会之下，因为一单唔关自己事嘅炸弹爆炸案，就俾人拉咗，跟住然后班差佬老屈咗佢， 屈埋佢屋企人，屈埋佢老豆， 系啊， 屈埋佢老豆个妹， 嗯 ，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啊嘛， 系啊， 嗯， 坐咗十几廿年噶， 系啊，真人真事嚟噶，喂，而家香港系法就慢慢个司法制度就推向紧因父之名嘅嗰个状况啦。即 系 所以点解你话北外化就 系 咁解啫嘛？ 咁咪打足十几廿年咯， 嗯， 系咪？你警民冲突十几廿年咯， 唔系所以啦，即系你而家已经预咗系冇咗你呢两代人，咁啊，即系揾一个咧，即系吴淑贞就出嚟讲，就系话，唉，而家啲后生仔啊，啲僆仔啊，洗晒脑噶啦，都唔知道做乜噶，咁啊，我要放弃呢两代人啊，咁样样。 唔系我哋放弃你啊，大佬。 唔系啊，而家佢所讲嘅放弃就系因父之名咁样走去放弃我哋啊。 系啊， 呢啲先至最恐怖啊。 所以咪越做越狠咯、啊，大佬。但系你问题就系话，即系呢样嘢咧就真系好 Q 好笑。你从来都冇有过嘅嘢，你放弃乜 Q 咧？系咪？即系呢个系好好笑啊嘛，大佬啊。 咩？用翻头先你嗰个论点啫嘛。即系其实香港人都好容易氹嘅，正如你用阿段王爷嗰、那个即系戴晒头盔嘅即系指控咧，或者系发表嗰个嘅 声明 咧，喂，老实讲系已经其实系好有节制嘅、跟住仲俾你啲差佬四大呢、這个即系警察工会走嚟孖佢，孖翻佢转头，喂，大哥。而家边个系统治紧香港嘅？ 因为呢个咧， 唯一我哋能够相信嘅就系点咧？就真系所谓嘅中共嘅。內部嘅權鬥咧，令到無論差佬基本上已經係直接 under 緊呢個西環。 呢、這個就係其實咧，習近平講好多次嘅， 或者係所謂韓正嘅光派嘅系統。 呢、這個正正就係、是、其實，唔、這個你賴乾正、韓正都唔我覺得或者有啲原因，但我覺得呢個唔係太最主要。其實就係因為習近平問題，因為佢嘅路線咧，佢講得好清楚。 咁咪佢強硬手段啊嘛！ 你政治要過硬啊嘛， 吓、啊，集银会过硬啊嘛，乜嘢都要过硬啊嘛，同埋佢讲嘅就系底线思维。咩叫底线思维呢？即系话，如果你见到有啲迹象，佢系稍有睇得唔顺眼嘅，佢就屌你老母先嘅。然之后咧，等你自己 correct 自己，等你自己去 sense 自己。 同埋佢咧，对个形势嘅误判系点？我觉得最严重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喂呢、這个香港呢一个自由嘅社会或者开放嘅社会系有高度透明，你唔可以用内地嗰套。去處理呢、這個社會矛盾、政治矛盾同埋社會衝突，係、 啊、 套翻喺香港噶嘛？ 你講呢套梗係有道理啦。 阿哥，啊、我哋個個用 Facebook， 個個用 Telegram， 嗯， 個個揸住個電話喺度影，你點可以避得到嗰啲鏡頭？ 佢唔會擺你啲。 正如、啊、過去嘅日子裏面，喂，點解群眾係永遠都係繼續激起我哋嗰種憤怒？喂，就係、是、我日日睇緊電視，我哋日日睇緊嗰啲 Facebook 頭先嗰啲片段、 嗯、 我哋想唔憤怒都唔得啊！ 係啊， 喂，呢度唔係中國大陸，話呢樣嘢可以禁，嗰樣嘢可以 censor， 嗰啲關鍵詞唔講得。嗱，你除非你將佢變成咁啦，你將香港變成咁啦，咁你玩完啦，大家一齊攬炒啊！我哋都預咗同你咁做啊！ 咪最重要而家啲嘢係打到嚟。咩叫打到嚟？就係、是、話，喂，我啱我見到啲 Facebook 嗰啲咁嘅 notification， 就係話，喂，我啲朋友直頭同我講話，喂，啲差佬喺我樓下射催淚彈， 又射， 係去到咁樣嘅個狀況。 你邊度？ 沙田啊？ 有沙田啊？ 你唔好話咧， 屌你老味！ 你星期日，你喺香港最重要嘅樓盤嘅最重要嘅指標嘅太古城，你都咁搞嘅話咧， 啊，十大 基本上你都已經係肆無忌憚啦。 係啊，黐 Q 線嘅啦，其實係。 系嘛？ 因为你哋串佢啊嘛，话喂大佬，你份人工就系买得起我个厕所，咁我咪要你，我咪要令你血本无归咯。佢系咁谂嘢嘅呢班人。 同埋咧，即系其实佢话，即系点解你又结婚咧？佢哋会咁兴咧？即系呢样嘢咧，因为佢哋觉得就系话，喂，我停屌你，即系下个月到我结婚，你又咁样搞鸠我嘅话，咁我仲得了嘅？因为你而家咧好兴啊嘛。即係嗰啲口號咧，就作得好賤噶嘛！即係你首先而家呢， 唔係咁嗰啲，我又覺得唔係應該。 即係話咩老咩，即係警察開開 OT 啊， 老婆玩三 P 啊，咩警嫂啊任人吉啊，嗰啲咁樣嘅嘢咧，嗰啲打油詩啊，咁即係當然我哋就講得好開心啦，係咪？ 不過唔係喎，嗱、 啊， 自從經歷過將軍我嗰單嘢之後咧，無論嗰啲就化妝啊。幫手拍婚紗嗰啲咧，話唔做差佬生意喎、 啊，係咪？而家係咁樣咩？ 係啊。接近300个联署咗啦，就话我哋唔会帮你化妆，唔、啊、会帮你影婚纱、拍嘢。即使300人都好啦，你当系有十分一人都好啦吓、啊，因为我都唔知道统计咗几多少全香港。喂，其实都系对佢哋一个系好重要嘅警告嚟。 嗱、啊， 如果你一日喺个政治问题上边，正如你好似韩正咁，你仲喺度撑紧差佬嘅话咧，系冇得完嘅。是冇得停嘅，是会继续纠缠落去嘅。咁你嗰啲咩一国两制嘅春秋大梦啊，适用喺台湾嗰啲啊，拜拜嘅啦，全部。 咪根本就系啦。 喂，香港而家都拜拜紧嘅啦，而家你零售飲食， 嗱，所以 你唔好话我哋去做装修嗰啲啦，其实全部都话，即系除咗社区嗰啲，喂，你喺旺角、铜锣湾嗰啲，全部都瓜得噶啦，大佬。 啊 即系大家揽炒噶啦， 所以啦， 唔系大问题，你要谂翻转头，中因为大陆尤其是共产党，佢本身玩任何一个政治手段都系出口转内销嘅啫嘛，亦即系话点解佢要不断咁样家暴香港？佢其实都唔系做俾台湾睇，因为佢都唔当台湾，实际上佢都唔当台湾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领土，佢系做俾入边嗰班大陆人睇，因为而家你见到，当你见到即系。大陸共產黨係要連黑警嘅嗰筆退休金都要立嚟托住大陸嘅樓市，咁你就知道大陸嗰個經濟係點樣㗎啦，又仲要冇豬肉食，喂個矛盾不斷咁升溫㗎噃，咁如果佢唔對香港人去到做家暴，去到做呢一個嘅殺雞儆猴，係啦， 即係你而家 嘅人版，咁你點算咧？ 你所謂 不過個問題就係咁，簡單回一句啫，你打咗四五個月，其實冇效嘅， 係冇效 嘅。 是越嚟越激起大家更加多嘅群众起嚟反抗。 其实你应该 而家我屋企嗰度啊，逢十点钟嗌，通常都系咧香港人加油啊嘛，前嗰排。 而家 系反抗啊，甚至乎报复添啊。 报仇啊，系啊。 咁你死唔死啊？你话 系啊？ 你死唔死啊？ 所以佢咪真系放弃咗香港人咯？ 唔系，咁放弃唔紧要， OK， 你放棄埋台灣啦，放棄埋新疆啦，放棄埋西藏啦，你係全國都起嚟話俾你聽。其實佢最驚就係呢樣嘢。係 啊， 佢用你嘅頭先個邏輯就係佢對付香港人就話俾我大陸人聽，你唔好亂嚟啊，你唔好學佢哋啊。 嗯。 系咪啊？ 但唔系嘅，你而家咧，你最大镬啦，你系搞到啦，大陆啦，其实系一触即发嘅嗰个民愤系，因为而家系冚住，就系基本上你嗰个经济上面而家尚可维稳。咁但系咧，即系点解你而家四中全会咧就咁讲治理嘅问题咧？其实治理呢个文呢两个字咧，我觉得更加正确咧，系应该攞维稳两个字咧，其实去诠释，我觉得会更加贴切嘅，因为其实而家咧，即系佢。而家點解佢又講科技啊，又講治理咧？其實好明顯就係佢覺得就係話嗱，因為習近平喺年頭嘅時候都仲講呢個黑天鵝啊，同埋呢一個叫灰犀牛噶嘛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四中全會咧，又偏偏又唔提黑天鵝同埋灰犀牛喎、啊。即係點講咧？即係你起碼就係話經濟下行，你應該提一提啊，大佬你年頭嘅時候講得咁大鑊，又喂你中美貿易戰你點樣？你又應該提一提啊？佢又冇點樣講過喎、啊。咁你而家最大問題就係話佢而家將所有嘅怨氣就發泄喺香港度，將香港同埋大陸咧係對立起嚟。咁好啦。即係而家咧，咁目前就可以欺善怕惡。咁但係呢種欺善怕惡可以行幾耐咧？嗱，呢一個我哋上個禮拜講過，就係大陸嗰個經濟學者咧，即係叫魏傑咧，喺度講緊就係話呢兩年好大鑊嘅，因為大陸咧就處於呢個還債嘅高峰期。你萬九億國債，你而家萬二億咧，你喺兩三年裏面咧係要還嘅。咁好啦，你而家好多咧大型國企咧，包括即係其實你而家北大啊，同埋即係清華啊，佢啲旗下嗰啲咩方正啊，同埋啲高科技公司咧，都開始有 default 啦，開始有啲國企。 喂，你全靠咧係即係中央撐住嘅咋？其實好多 中央都 國企咧， 中央都， 但係個問題你自己都冇錢啊嘛，已經。 中央都唔係撐得你好耐嘅，大佬。你睇下， 你仲走去打呢場嘅貿易戰？ 你即系你習近平，你仲 我系佢、啊，我讲过几次嘅，你即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啦，你就答应得到几多美国嘅要求，一来可以喺长远嘅经济嗰个嘅结构上面嘅改革嚟一次大翻身，第二就系起码唔需要面对呢个中美贸易战嘅时候，喂你搞真系搞到一穷二白嘅，你真系知爆嘅， 系嗱咁， 嗱一方面你咁样处理香港嘅问题，变成国际嘅丑闻，令到你自己灰头土面，另一方面。喂，成个国际都喺度围堵紧你。喂，你系咪想生存落去噶？你就系想学另一个模式嘅戈尔巴乔夫，即系想去冧到台去啊，大佬！嗱，你一冧嘅话咧， 戈尔巴乔夫唔系咁样， 四分五裂噶啦。苏东坡嗰阵时候咁噶啦，得翻个俄罗斯噶啦，我唔知道你中国剩翻几多忽啊，系咪？你啊真系变咗民族罪人啦。 唔系，即系咁讲啦，即系你而家咧。我哋见到嘅问题啦，佢唔当系问题，咁佢而家咧仲要系即系 佢仲发大嚟搞啊！ 发大嚟搞，咁即系我呢个上个礼拜讲咗啦。点解你而家你成日话佢唔想完咧？即系究竟唔想完？究竟呢一个系权斗嘅现象，定还是系佢哋自己本身呢个扯猫尾嘅默契咧？咁如果系扯， 我觉得两个都有可能性。权斗嘅现象令到习近平灰头土面咧，因为香港嘅利益。咁多年嚟盤根錯據嘅咧，都係呢一個江澤民嘅系統嘅人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呢班嘅既得利益者咧，其實係好唔信呢個老江呢、這個老習嘅，尤其是喺佢2012年上咗台之後咧，不停喺度打探。 嗯、 你諗下拉咗幾多友？係咪？中國銀行嗰個董事長嗰陣時候都俾佢拉埋啦，大佬。 周永康最重要係。 周永康係咪啊？薄熙來，喂呢班友仔借香港呢一件事件嚟全面反撲。 啊 所以點解有啲人話喂？上次我哋都講過啦，喂中銀去走搞裝修嗰啲，好似有部署咁嘅喎，大佬係咪收起曬啲貴重嘅嘢？ 唔係就係話 咯嘛，等你打出邊嗰啲嘢嘅。 佢嗰、那個即係嗰個主機，嗰、那個電腦主機一早就其實係擺咗喺格萬嗰度噶嘛，佢哋係即係似乎已經係一早做曬準備啊嘛，呢、這個。 嗯。 咁所以你而家見到咧，就呢種咁樣嘅攬炒現象啦，即係你當權者都攬炒，即係我哋不嬲覺得就係話，如果係想攬炒，最多就係呢啲咁樣嘅權鬥現象同埋即係你自己當政嗰個人咁樣做咧，係完全兩回事。因為你如果權鬥現象就係想奪權啫，好簡單啦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我哋可以 想擁佢落台， 擁佢落台，然之後取而代之，係嘛？即係羞辱你，係嘛？你要行強硬路線啊嘛。 不過佢嗰日見阿林鄭月娥嘅時候，有一句從樂觀嘅角度講咧， 其實他漏咗少少口風嘅。 邊個漏先？ 習近平。嗱、啊，習近平第一，佢冇公開撐差佬嘅。 嗯。 佢只係話咧，希望你能夠咧係貫徹全面地執行到呢一個一國兩制。 止暴制亂， 高度自治。OK， 止暴制亂。好啦，當有一日佢覺得你過去搞咗五個月，第一次去見佢嘅時候，嗯、喂，俾多個零兩個月你都搞唔掂，就係、是、金融時報嘅講法，就係、是、落台嘅啦。 嗯。 其實佢已經鋪定呢條路。佢見你嘅時候，表面上好似撐緊你咁樣，表面啫，但暗地裏咧，基本上係為咗擁佢落台鋪路。 但你見到其實點解咧個習近平 亦都冇話讚差佬、啊，除咗韓正噏嘅啫喎。 唔係呢個 韓正補充嘅啫 喎。你見到佢好奇怪，就係點解習近平同埋韓正要分批去見林鄭？ 點解唔一齊咧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其實好奇怪，而且習近平係臨時見噶嘛。 嗯， 临时佢自己加插噶嘛，呢样嘢系 上次吓、啊，喂，如果你真系咁重视香港嘅时候，嗯、香港亦都系即系生金蛋嘅我嘅话、嗯，你其实11嗰次嘅国庆，你应该起码都见15分钟啦，即刻落指示啦，都唔见喎，5个月之后先搞喎，呢、這个系奇怪点嚟嘅，即系我从乐观嘅角度睇啊，系有转机，我反而觉得系。嗯即系你究竟佢系咪蠢閪？我唔敢判断啦、啊，因为冇接触过呢个人啦，系咪啊？但系今次系有少少玄机嘅，我觉得。好啦，今晚时间差唔多系嘛？ 阿龙系咪有嘢想讲啊？ 冇嘢讲， 冇嘢讲啊，系嘛？咁好啦，食宵夜啦， 好， 拜 拜，拜 拜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